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道，唔知道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李伟棠，我哋今集要介绍嘅呢位诗人都算年轻哦。 啊，好年轻，其实同上集介绍邓小华差唔多啦。咁其实最近出咗好多年轻人，其实佢哋喺写诗又唔算太年轻噶啦。对于我嚟讲，好年轻咯。但系佢啲诗集，佢哋有新诗集出咧，我觉得就好高兴咯。尤其好似袁绍昌咁，我以为佢自从写畅销书以后，就好少见到佢啲诗啊。但系佢出到呢本诗集咧，我发现几乎首首都系好诗啊。咁同埋好似上次讲邓小华嗰首咁，我都系觉得好振奋咯，即系好似香港嘅新诗嘅新一轮嘅浪潮又嚟啦咁样嗰种感觉。 今次呢本诗集系叫咩名啊？ 诗集个名好搞鬼吓，叫做《肥是一个减不掉的词》。咁啊，可能都系有感而发啦。咁我哋都成日笑阿昌，即系好似肥咗好多，慢慢由一个少年变成一个老咁样。 所以就用咗个肥字啦。但系入边嘅诗其实同 其实入边诗都有同呢个有关嘅。咁我拣嘅第一首诗咧就叫做《月满逾三十》啦。咁嘅副标题叫《农历八月不减肥宣言》啊。咁好似系同成本诗集唱反调嘅，但我哋听听到底系唔系？ 月满逾三十，农历八月不减肥宣言。袁绍昌。藏侧的墙壁，记得我曾经靠近，鼻尖如何擦弄墙纸，遗留涕泪。有天发现肚子竟然首先抵达，汗水自肚脐、汗毛流淌如时间。小腿抽搐，鼓动肚皮，敲响墙壁，牵一口钉子的挂力忽然掉落，哀的一声掉落在斗篷，而时间舍弃历史悠久的卫星后，拉近远方的星球，并宣布每天七夕。自此各人轮候关心肚子是谁，好趁传统节日纷纷前来探守。我说那是生活，名字叫过程，体伴不等于卑劣，学生不明白。我说那是小儿，名字叫脂肪，坐着不等于活着，领导不明白。我说那是幸福，名字叫温饱，快乐不等于满足，朋友不明白。我说那是苦笑，名字叫遗传，儿立不等于儿婚，家人不明白。各人纷纷前来努力问我把酒，既然不抽烟，空下明月为何时时有？损友以为独占月光，即可照亮别人的风景与渴望。世人把爱恨记忆算在账簿中，我把阴冷月球收藏在肚子里。 可能每一个肥咗嘅人呢，最后呢都会到一个好倔强嘅地步，就话我唔要减肥。但系呢首诗佢当然唔系一首搞笑诗咁简单啦，即系其实一啲都唔搞笑，甚至系都几感人嘅。因为呢入面呢，佢从一开始就已经铺垫一样嘢，就系一个人嘅转变。同样系一面墙，佢记得好多年前佢系一个可能失恋嘅少年嘅时候，佢系挨住个墙喊嘅。但不知不觉佢发现个肚竟然顶到埋墙， 即系我哋所讲话肚腩行先啊。 系啦，所谓肚腩行先咧，跟住咧流落嚟嘅汗水咯，就唔系泪水啦。咁汗水可能更能够代表一个人嘅点咧，生涯中嘅种种历练咧，都系由呢个嚟显现出嚟啦。咁其实阿昌佢之前写嘅好多咧，都被称为少年小说啦。佢抛弃红啊，呢、這个超凡学生系列啊，都系即系都好受欢迎嘅。咁但系咧，我谂佢嘅心态真系慢慢嘅转变，可能除咗年龄嘅转变啦，亦都系可以睇到喺社会嘅历练入边咧，对佢嘅转变啦。咁好似呢首诗咁样咧，入边好多佢都喺度反驳紧一啲，即系喺香港嚟讲，其实如果严重啲嚟讲，系一种集体欺凌式嘅讲法嘅。 即係比如話喺學校入面一個肥仔就可能就會俾人哋即係有好多貶義嘅去笑佢啊。但係當佢解釋呢個係生活造成嘅，即係好多人關心佢嘅肚點解會咁樣， 係 佢話呢個係生活過剩咗造成，其實好嗰種好唏噓嘅入面成首詩嗰種感覺係就好似佢入面話係苦笑啊，佢嘅快樂係苦笑，佢嘅幸福只不過係温飽。而且呢可能有啲小朋友或者有啲朋友啦笑你係咪有咗啊，见你嘅肚咁大。咁佢话呢个就係小儿啦，名字叫脂肪。其实一种自我调款嗰种态度啊。但係最后呢佢係呼应回返第一段嗰种悲伤喺入面嘅。就係、是、我有个月亮喺我嘅胸下边。佢话胸下明月为何时时有啊。即係呢个其实我諗唔係好多有肚腩嘅人有咁嘅达观啊，将呢个比喻成明月。但係呢个明月呢又唔係古代意义嗰种，即係苏东坡都係一个肥人嚟㗎嘛，佢见到明月嗰种畅然开朗嘅感觉。而係呢佢话係一个阴冷嘅月球。明月只不过係一个幻象，佢实际上係一个阴冷嘅。我哋现实中嘅月球都係阴冷嘅。佢就将呢个月球呢好似人哋嘅爱恨记忆咁样收埋喺自己嘅肚入面。 係仲要时时有吓嘛。 所以肥係减得掉嘅，但係只不过係一个词，如果佢作为一个词呢係唔需要减掉嘅，我觉得。 是啊，即就咁睇呢开头就以为是讲笑啊嘛，成首诗原来呢是都几。 笑中含泪。 几苦下 的。是啊，昌经常俾人哋一种咁嘅感觉，他又唔系好出声。咁写一首诗，但系佢亦都好多诗好硬朗喺呢本诗集入面。尤其呢佢诗集入面有一辑呢叫政，政治嘅政。咁全部呢都系同即系香港啲时事有关嘅。咁其实之前呢我喺我哋嘅节目呢以前做过一个关于同六四有关嘅呢，都讲过一首关于六四嘅诗啦。咁我亦都喺其他场合讲过佢写一啲比如维权人士嘅诗啦。但系今日呢我揀咗一首佢比较激嘅诗叫还。 还，袁绍昌，请把你掌握了千年的沙还给我，让我还给大海，还给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沙，让沙还给地表，让地表还给本来活在沙里的生物。那些生物需要瓦顶，也会同时请你把手上的刀还给我。我们身上有太多刀子，刀子割破示威高呼的咽喉，尽管那些咽喉为我们高呼要红狗下台，把台阶还给公义，还给确当而坚实的意志，意志会请你把生活还给虚无，虚无会请你把轨迹还给诗人，诗人会请你把诗人还给诗。然而我们已经没有意志，意志里的勇毅与果敢已被谴责，被谴责者会请我把刀子还给他，刀子会请他把自己还给身体，身体会请那些红狗还给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会请刀子否认他们是红狗，红狗会请刀子为他们割除生殖器。终于他站在台上向所有表面臣服于他的人致辞，早上好，为什么大家仍未死去。 其实这首诗呢话激呢又唔似佢其他有一啲好直白咁样写一啲政治事件嘅诗咁激，但系呢首嘅诗嘅激呢在于呢佢係好有力量嘅，佢非常之有力量，係代表一个个体向一个更加庞大嘅可能係国家意志或者係呢个政治意志提出嘅一个要求，佢嗰种要求呢係不断咁样还原返可能还原返人应该有个样子，或者是这个地球应该是怎样的。其实呢这首诗呢就令我想起有一个诗人叫阎历，大陆的亡命诗人。他有一首类似的诗的。那我想呢这首诗可能有启迪到袁绍昌写这首诗。那阎历那首诗呢入面最出名的一句呢就是说，把你吃掉的那只鸡还给我，即使只剩低鸡翅膀和骨头。还有呢就说，把这个地球还给我，即使已经被你分裂成200个国家。阿昌嗰首诗呢就其实佢还原返喺香港，同埋呢係一个好实际嘅普通嘅公民社会嘅斗争入面去。入面最敏感嘅就係话请你将你手上嘅刀还给我。我哋身上已经有太多刀啦。 但系呢个把刀咧，去到后边咧，又变咗咧，系呢啲人用嚟自伤嘅刀。佢话红狗会请刀子为他们割除生殖器，终于他站在台上，向所有表面臣服佢嘅人致辞。咁呢个红狗意味住咩咧？唔一定系一个具体嘅人嘅，咁可能只系嗰种，即系又要自我阉割啊，又要狐假虎威嗰种，即系我谂喺近年嘅政坛都见得唔少嘅人啦。所以呢首诗咧系好有力嘅，但系佢嘅有力之处咧，仲系在于咧佢系冇去脱离到诗歌本身。 系，但系睇落咧就估唔到，哇！呢、這个风格同之前我哋头先介绍嘅《圆满喻三十》又好唔同。 啊，好唔同，嗰首系真系好低回啊， 啊， 好敏心自问。色嗰種嚇，都即係幾令人落淚嘅，甚至係。但係呢首咧就係、是、雖然結尾都好似好荒誕咁樣，但係我感覺又係好振奮嘅。即係佢最後佢話虛無會請你把鬼跡還給詩人，詩人又請你把詩人還給詩啊！即係佢掌握嘅力量始終係喺文字喺詩歌上邊本身咯。 嗯，是啊，所以都见到有啲坚实啲嘅意志喺度， 系嘛？系啊，咁其实阿昌佢写咁多同政治有关嘅诗咧，又唔系话全部都系战斗式嘅、抗争式嘅诗。咁比如有一首我觉得系好有心意嘅，就系叫《加起来的他们》啊。咁其实呢首诗都几灰嘅，可以讲，我哋听一听先。 加起来的他们，袁绍昌，我们还是改变不了。这世界牢固的核桃，我们敲打，他们以为这是音乐；我们批评，他们以为这是歌唱；我们离开，他们以为还有下一场演出。我们还是离不开这世界，气温渐冷，却没有一个黑道挺身而出，说他才是正确。他们互相拥抱着，找个异性互相取暖，他们感激没有黑道的日子。体温传递着欲望，他们欢迎下一个自己从细胞中分裂，诞生成长，感恩迎向上帝。他们意外地掉进地狱，他们问上帝为什么不是天堂，上帝说这就是你要的天堂。他们后悔不信佛，我们还是改变不了核桃的牢固。我把扬声器交给键盘，键盘被敲击，还是像一首歌，有一串串句子，他们节奏不一，却调子一致。我看见他们贴在电力驱动的计算器里，从数字变成生命。他们引来另一群，他们加起来的他们，因为乞讨柔软，并意图说服我们，音乐是他们演奏的，他们就是我们。我们沉默，我们离开。我们饥饿，我们愤怒，我们知道我们走到最远处，还是核桃的核心。撑住外壳，只是为了维持核桃的牢固。他们在地狱呼叫，我们没有分别。 呢首诗我哋一听咧，一开头咧，佢就话我哋改变唔到呢个世界啦。跟住出嚟一个意象就是核桃嘅意象。 嗯嗯， 呢个意象咧就令人谂起。鸡蛋碰墙呢个意象，其实合头又系鸡蛋又系墙喺呢首诗入边，即系佢表面上咧好似一只蛋咁样，但系佢又好似敲唔开嘅，即系佢系混合咗呢两样嘢嘅，所以佢先会有最后咁悲观嘅，就系呢个他们，即系我哋反抗嘅人同我们咧系冇分别嘅喺呢度。最可悲嘅就系话我哋敲打呢个合头咧，佢哋咧就将我哋即系故意解释为系我哋系玩紧音乐。 或者唱歌， 系啦，我哋批评佢当系唱歌，咁样其实咁样系最泄气噶嘛。当你我想抗争嘅时候咧，全部俾你娱乐化咗， 系好似而家嘅警方咁。 系啊，其实呢种被娱乐化咧，又唔单止系被抗争者一方面嘅，有时我哋自己同埋，比如话我哋嘅传媒啊，或者我哋嘅舆论啊，有时都参与咗呢种娱乐化我哋嘅所有行为本身。所以在这里面呢，那个我们呢是很无助的。其实他是不断在那里冲击，但是他又意识到合头呢是有个极限的。如果是合头人的话呢，我们怎样张大呢都是塞满晒这个合头那个边缘而已嘛。他是撑不开的嘛。如果说石榴啊或者其他有些植物就会撑开的嘛，但合头是很坚硬的嘛。 是要用器具才可以打得开的。所以这首诗都挺悲观的，在这上面。 是加起来的他们啊。咁我除咗话呢首之外呢，即係除咗话有时讲下政治又讲下自己嘅肥胖啊或者失恋之外，仲有冇其他嘅诗呢？ 我始终都记得阿昌系一个真係好温柔嘅人，同埋系好诚恳啊。佢最初俾我嘅感觉就系咁样。其实我刚刚识佢嘅时候，佢就系一个中学生。我开书店，佢上嚟买书啊！嗱，依家已经系一个拒绝减肥嘅人啦。咁但系咧呢首佢有一首诗咧，系成本诗集嘅压轴啊，系写俾佢爸爸嘅。咁我谂咧，其实我哋嘅节目讲过好多写俾爸爸嘅诗，我谂同我自己做咗爸爸有关啦。咁咧就好有同感啦，感觉上啊，有个写诗嘅仔，其实唔系一件坏事嚟嘅。我们听下这首《父亲兔年运程》。 父亲兔年运程，赠家父，袁绍昌。家父属兔，60年前生，一直在育养我的细胞，却从不作声。直到28，战后许多人带着没有素质的祝福，成为义耻公民。他在新界找不到不许呼喊的告示，只找到几个偷芒果的玩伴，一口袋瓦子得来的石头，缠了橡皮的鸦叉和挂在树顶的月亮。家父兔年生，排行第6，从没想过生孩子，在制衣厂唱着漂染的歌，歌里收起了少年曾有过的愿望，杀过的荒，新界的微风，火车的烟，他唱着16个工时，一块被称为床的木板，一所被称为家的工厂，一部不用停播的收音机。家父今年60，年轻时无意跑失一个细胞，那时他没有名字，爱情在九龙发生，没有狮子山故事，只有电单车在飞驰。爱情没有或者，他们已经说好了一生，一生却才刚开始。家父像兔子，只睡4小时，时间绕过常有时差的地球，自早间换到夜间，有时用夕阳交换黎明，有时用旭日交换暮色。为了带着一个孩子，卖掉电单车，转了工，申请了公屋，开了银行户口，离开了志愿，在不属于自己的房子贴满塑胶地板，在升降机内按着启门的键等候上班的邻居。家父是爱听音响的兔子，常常自巴士车长座跳到深水埗买2个大耳朵。他要家里有假日的歌，有招呼邻居的效果。他们也曾抽烟，跑失了细胞后连粗口也没说半句，有时还会悄悄地说，悄悄地抽，孩子都为父亲保守秘密。家父跳得不高，跑得不快，灵敏却如兔子，常常弄好乱喊的冷气机、呕吐的马桶、下雪的电视机、忽然出现的碌架床，没有家具店会设计的实用组合柜。他会煮饭洗衣，不会买菜，因为不会移家。家父其实不像兔子，兔子不会不离家。 刚才我说这个父亲很幸运有一个写诗的仔，我觉得这个写诗的仔也很幸运有一个这样的父亲。因为在这首诗里面，你看到跟我们习惯所看到那种逆子和这个严父对视那种是很不同的。这个爸爸很可爱的，属兔的，他里面反复提到一个细胞，说他走失了一个细胞，一直在养育我的细胞。那这个细胞是什么细胞呢？我觉得是艺术细胞。可能上一代人呢是无奈咁样放弃咗嘅嘢。咁但係呢佢係会喺每一个细节入面呢，每一个生活细节呢都尽量去回忆起，哦，我曾经爱过艺术，或者我曾经系一个系有诗意嘅人。所以呢佢入面呢就有好多呢就同兔有关嘅。 佢又不斷就講佢點樣似兔，但係咧呢、這個講佢似兔嘅時候咧，有時係象徵住咧佢好似兔仔咁温柔啦，或者兔仔呢個形象象徵一個好童話式嘅一個人啦。但係有啲時候咧，你又覺得好凄酸喎。佢話家父像兔子，只睡四小時。咁、我哋知咧，兔仔瞓四個鐘係佢嘅本性啦。但係如果一個人就瞓四個鐘咧，就一啲都唔可愛啦，係幾令人同情嘅對象。 係啊，仲有16个工时、哦。 其实呢入面呢佢写佢爸爸呢我觉得係写緊香港某一代人付出好多啦嗰、那个时候有冇呢个最低工资啊最高工时啊呢啲佢哋付出咗非常之多啦。但呢好在都有一个体谅佢嘅儿子。咁佢哋之间呢係会有一种即係孩子为父亲保守秘密咁样一种好温馨嘅地方。其实呢有时好简单大家都唔需要我解释咩都可以听得到。咁最后呢佢话家父其实係唔似兔子嘅。佢話原來兔子係會離開屋企嘅，佢嘅爸爸係唔會離開屋企嘅。咁呢度其實咧，我覺得係有少少隱憂喺入邊嘅，因為兔子其實係唔離開屋企嘅。呢度袁兆昌係講緊一個大話嘅，即係詩嘅容許嘅大話。佢話兔子不會不離家，其實兔子係不會離家嘅、哦，兔子係好黐家嘅、哦。呢種隱憂，佢自己隱憂咧，就化咗喺一首詩入邊咧，為呢首詩咧啊有一個咧係佢自己嘅擔心嘅結尾咁樣。 系，不过有一段好得意，好中意佢讲话佢爸爸中意听音响啊，会买一对大耳朵，两个大耳朵翻嚟。 系啦，到咗呢段嘅时候咧，成个兔仔嘅形象咧就越灵越现啦，即系呢度一种继承喺入边，就唔单止系向一个现实嘅父亲嘅继承嘅，可能真系向上一代人嘅继承都未定喺入边。 系咁啊！今日就介绍咗四首啊袁兆昌嘅诗啦。咁啊，下星期咧，因为要播出《太阳计划2014展翅青剑梦飞行》，咁啊和你说说诗咧，将会暂停播出一次噶。咁啊，再隔一个星期咧，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